剛才我們今天一直講開就是8/11之後警隊升級行動，然後呢就意圖呢就是要用剿匪的方式呢，即是追這個遊擊隊的方式去撲滅這個所謂核心暴力的領導嘛，好 了， 我們第一個講不 work 的原因呢就是你攬住林鄭就一定不 work， 跟他作證是什麼呢，這樣咁我就想同大家分析一個嘅由幾間香港嘅大學所做嘅一個聯合嘅調查，大家一定要留意呢個調查，所有嗰啲路線分歧好連燈仔好一定要大家留意，點解呢，就因為佢係喺唔同嘅遊行裏面呢係去訪問咗參加遊行嗰啲人㗎，佢唔係用香港 general population 嚟做嗰樣嘢，我哋先要鞏固我哋自己先嘛，然後先至到出面嗰啲人嘛，好啦，佢呢就係分別喺幾次嘅大遊行啦，然後即係民陣嘅大遊行啦，跟住喺714啦，沙田遊行啦，721民陣嘅遊行啦，727元朗遊行啦，8/4將軍澳遊行，西環8/4，8/10大埔同埋機場咁樣嘅 sample 嚟嘅。呢個 sample 裏面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政府除咗暫停乜嘢都唔做，你覺得應該點樣？嗱，呢個 indicator 係咩呢？50%嘅人覺得應該升級。 50%好多㗎喇喎。 係好多嘅其實。因為每一次遊行裏面都唔少人㗎嘛。如果一個 population 裏面遊行嘅人裏面有50%覺得升級呢，即係話前線嘅抗爭係有民意基礎。呢個亦都唔係話通過各新辦通過將佢升呢為恐怖主義就可以。 想你切割㗎嘛。 就可以空走原來切割。呢個都唔再唔啱明㗎。第二個係咩，就係話如果你不升級，那些人最多的選擇是什麼呢？同一時間兩大就是以現時的抗爭形式和規模定期動員示威， 都好啊， 即是都不收， 是啊， 都不收啊，反而就是說暫停運動讓社會恢復元氣，8月10號機場得 0.9%， 在大埔得 1.4%， 它最高是出現過在哪個呢，就是71之後71那天我想衝入立法會那裡有些人 驚開始有些轉向了， 那那個就是 5.1、都是 5.1 而已， 是的， 那就是說這個 survey 是什麼呢，是和理非充分反映到呢，和理非和前線呢各佔一半民意各佔在反送中陣營裡面的一半民意， 因為他自己的 sample size 說其實超過一半的示威者呢都是有參加過2014的雨傘運動20歲至30歲，這個其實可以理解，因為其實大家都有個回憶，就是說2014真的因為自己沒有持續下去呢，所以才被人 家隔壞了大清洗了 5年，即就是因為一班這樣的人，其實跟他現在說想升級或者要持續下去的，不是起碼想升級的人，其實那個 size 那個人數是一樣的，其實就是那班人，就是那班人因為以前衰過不想再重複再出現這些什麼東西， 所以根本我都修正我自己的看法，其實是什麼呢，是沒有所謂前線與和理非，其實那條分界線其實不是那麼清晰的，和理非昨日啊 Lance 幫我買咗嗰個 3M 嘅嗰個珠墜送咗俾我。個原因係咩呢，根本冇所謂前線同和理非嘅集會，和理非嘅集會有催淚彈攻擊。你明唔明啊，即係話佢係會令到參加和理非集會嘅人都會激進化起嚟㗎嘛。就係話喂大佬，我明明喺遮打，你係唔係我喺呢、這個上次係喺呢個嘅8/5在金鐘編碼批准了的集會，你在下面就射四個催淚彈上來，我什麼裝備都沒 有，你是不是去行那條橋的時候， 我準備過橋走的那時候已經是突然間射四個催淚彈上來， 射到去那個草地那邊嗎， 不是，他在下面，我在橋頭， 他 在下面一射那些煙就是這樣衝上來， okay， 又跟著到陶君衡扭親腳就他遲過我了就射上橋的時候，那我心想了，我就說我和理非以往在我的示威經驗裏面， 我們不慣戴這些， 我們是不需要這些東西的嘛，不需要口罩頭盔什麼都不用的嘛，但你慢慢當我需要這些裝備的時候，我的意識就會改變的了， 是啊是啊， 即是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當警察這個就等於美軍和國民黨軍隊去打越共和中共的後果了，你的擴大的攻擊面為了去守出一個越共，然後你去整條村莊裏面這樣去燒殺人家的田， 甚至是槍殺當地的平民， 嗯， 你就會面臨一個這樣的情況，就是整個運動背後激進化，嗱，這個很明顯，如果今時今日林鄭，這些數據是公開的，其實即是這幾間大學的聯合調查是公開的，我不相信李立峰的這些學者是會造假，他亦都不是幫某一個政黨或者民陣去做的調查，但是我相信政府裏面的人是沒有人將這些數據去認真去分析，然後告訴這個特區政府和北京聽，香港現在這個局面是不是可以通過去製造一場動亂， 或者知道都或者知道都好，跟你講完都曬氣，因為你現在你在上者林鄭啊，即是中央的習近平啊，都是信奉那種即是鬥爭思維、鬥爭精神、勇於鬥爭底線思維的人，即是他們眼中只是得那個政治正確性而已， 同埋他覺得如果我讓步就是我的權威受損嘛，不是黨的權威，是他自己個人的權威， 喂，我跟你講這些東西，我跟你講事實，下面做研究的人跟你講事實，然後就問喂你究竟你政治信念堅不堅定啊，喂話返你轉頭啲嘛， 咁大家唔出聲， 叫你讀，喂叫你喂那個即是習近平治國理政，回去跟我再背一次先，這樣樣喎，喂大佬，咁你同佢講事實嚟做咩呀， 跟住咪再睇陳全國嗰頭先個新疆自新疆嘅四點要求囉。 係囉。 上去交流咪就呢啲咁嘅嘢，我話俾你聽。 根本上冇意思完全到。你成日話即係前線啊，你話香港嘅情治系統啊點樣誤導你啊，根本就唔係佢哋問題。 我覺得唔係。 講過好多次啦，冇豬隊友，只有豬隊長，根本就係。 因為咁多個系統收集嘅情報遠遠比我哋掌握嘅香港嘅情況仲徹底。 梗係啦。 仲徹底。 梗係啦。 係咪佢咁多個系統部門喺度收風。係咪今日捉到嗰啲其實可能係小兒科嚟嘅添嘅。即係所謂嘅深圳福田區公安呢啲。係咪可能只係廣東省公安廳。咁你仲有廣東省嘅國安、北京嘅國安呢、解放軍嘅情報單位呢、解放軍嘅深戰單位呢、 係啊。 是嗎？這些有些是直情是住在香港的，還有外交單、外交系統、統戰系統、僑務系統呢， 兩棟樓都不夠裝啊，這些人是。 喂，我想隨時一個催淚彈掟下去，卧底都中六七個。 是啊。 即是吸個催淚煙的卧底。起碼一中六七個真的。你看看上次散運這個網絡訊息辦公室。老偉啊，主任，即係而家反貪 喎。而家唔係啊，佢而家雙規咗啦。老偉咪 我知道，但佢散運嗰陣時嚟過佔領區，同嗰啲示威者喺熒幕嗰度傾偈㗎。 係咩？咁親民？ 收風啫嘛。 哦，不過通常都係嘅。佢哋落嚟收風嗰啲咧，包括港澳辦嗰啲啦。如果佢目的係同你收風嘅話啦，其實佢係好同情，好即係佢做得好同情。 佢唔扮到好同情你，你又點會同佢講真話？ 係啦，好明白你所諗。 同埋佢要就係建立咗一個 friendship。咁佢先至會可以一路一路喺你嗰度收工㗎嘛。 然之後就同你講啦，其實你講呢啲嘢呢中央知道晒㗎。 不過中央亦有佢嘅難處。 係啦。 我哋兩個都可以黑面白面一齊去充分演繹呢啲咁嘅 嘢。係啊，就係呢啲嘢㗎嘛。 你都知道習近平治國唔係咁容易㗎。係 啊，一 盤棋又有外國勢力，又有呢個內部嘅分離主義勢力，又有台灣蔡英文。你都要理解中央要轉身都要俾啲時間 㗎。 結果越轉越強硬， 係咯， 係嘛？ 即係你以前啲人就話，即係原來阿司徒華咪就係信呢個習近平會平反六四啊嘛， 咪就係捉過一盤好大嘅棋咯， 係 咯，你有嗰盤棋你睇下捉到而家，捉到佢殘局死局咁滯啦已經係，所以你諗下，如果頭先我哋所睇嘅 survey， 大家認真分析啊，路線分歧係唔緊要嘅，我覺得戰術戰略分歧都唔緊要。如果是悲上的事實的話呢，林鄭是不會看的，這些數據但我們就一定要分析，就希望我不知道個 database 會不會公開，就是什麼呢，再做一些的跟一些被訪者背景跟他在幾個 option 裡面，第一個是升級，第二個就是維持現狀的 scale 繼續有行，即是和理非語前線那個背景 profile 去做一個對比，咁我相信你大約掌握得到，跟住呢個運動帶單機會好細，我覺得。根本係冇可能帶單嘅。仲要當時嘅調查到810。未 cover 811啊。 嘩咁好大鑊喎，而家811仲大鑊。嗱因為你其實你見到㗎，你811之後一日就係琴日啦，即係呢個機場。嘩你見，如果你落到去機場你見啲文宣啦， 哇幾犀利。 嗰種情緒你唔係只睇人數啊，啲人只係坑人數。 佢爆得好犀利㗎。 你要睇下嗰啲人嗰種憤怒，你同佢傾偈嗰陣時佢哋嗰種嘅情緒。 係。 嗰個先至係最重要嗰、那個 message 最重要。 但係冇用啦，你而家葉劉呢你落到機場呢都話。如果冇幕後大佬邊度咁多資源印咁多嘢啊。 啲細路係自己攞個 printer 印嚟。 係 啊。聽啊。現場我琴日我就坐喺嗰個物資站隔離。是大量的市民，有些自己 自己手寫添啊嘛，有啲 稱住一盒可樂，一盤可樂，有些稱住一袋的呢個保抗力， 啊、 有些人攞住一大袋的三文治，有些人攞住呢個華語傑飯 盒，係啊， 乜嘢都有。 係啊，我咪就係見到一個靚妹，佢蒙住口罩嘅，咁佢就話即係其實佢擺住一即係堆保抗力喺度啦，就係叫你請喝咁樣，咁但係咧就其實下面即係寫啲即係嗰啲示威字眼都幾惡毒嘅。就是說黑警老婆比狗 X 那些什麼東西當然你見到整晚都是的黑警還眼整晚都是叫的其實是即你就算你說見到怎樣即那些外國人那些遊客他們自己變成你以為很 annoy 他們不是的其實是他們很主動自己拿在手裡面看那些東西而且你的文宣很成功的真的是多國語言都有韓語又有見到是我唔知道你有冇見到啦嚇，好犀利真係。 點解係勾惡佢哋嗰個認識咧？係因為佢哋從來建制派就係一班收 order 做嘢， 冇錢唔會做嘢嘅。 第一冇錢唔會做嘢，第二冇自主性， 係 做乜嘢嘢都係落 order 去做。 嗯， 中央叫你唔光正寫篇文，滴批埋你寫乜嘢？ 哇！嗰篇文啊， 上綱上線到文革色彩。 嗱，佢講到咧。因為呢個林鄭係百分百嘅香港兒女啦，嗱呢句嘢寫得咁 over 咧，就證明其實佢都係好不甘心不甘情不願。 呢個就係叫怪卵模式啊！以往陶傑寫親怪卵咁啊，有咁 over 得咁 over， 有咁浮誇得咁浮誇。你證明我交單啦，嗱你要。我出嚟痛擊示威者，我就講到嗰啲嘢自己都唔信， 唔係即係成個感覺俾你睇到就好似俾支槍指住夾硬寫一樣啊嘛，成個畫面喺曬度噶嘛，當你講到咁誇張嘅時候， 最好笑佢個仔話個老豆唔代表佢啊嘛， 係咩？ 佢業績會嗰度唔會講嘛， 哦 ，OK， 係啊，佢交咗俾個仔噶啦，好似已經係，所以你諗下啦，到而家八月五號到而家，第二個我覺得冇辦法靠製造動亂嚟去終止動亂係咩咧？ 嗯。 就因為你見到再吹大雞都好 啦， 除咗唔光正俾人好似攞住自主槍，即係嗰啲綁匪啊，要佢寫嘢，即係我你快啲救我啦，我就嚟死啦嗰啲之外咧，其他你睇下其他，有冇一個有頭有面嘅商界嘅人將自己嘅聲譽擺上去？ 哦，而家佢哋係一整塊嘅，即係譬如佢今日 佢就揾個組織地產建設商會啊林志堅出嚟， 係啦， 就孭 Q 咗佢就算啦， 係啦， 以前唔係咁噶，反佔中嗰時 就係咁用嘅啫嘛，林志堅點解要揾個召集人？點解揾個？ 喂，唐英年最好笑，八月六號快閃乜嘢之後走埋啊？ 係咩？ 係啊， 佢點樣走啊？ 今日我去時點31啊嘛， 係， 本來就邀請佢嘅， 係咩？ 咁我就諗住咦係喎屌就困下先咁 喎。喎、哦、即係你係689嘅即係後備。 即係已經尋日開始已經拉定根㗎喇。 喎、哦、OK。 啊點知一個建制派都唔出現。一個建制派都唔出現。嗱、所以我就話呢。 拗咩先就拗呢個811啦。 國新辦嗰個聲明即係恐怖主義苗 頭。喎、哦、OK。 好啦。如果你話中央要 drums up, 大家全力出擊搶奪輿論陣地。我理得你蘋果位我都要去㗎啦。 咪係囉。 係咪先。我結果呢呢、這個神探商業去完一嘢喺商台敗走之後即係葉國軒同葉劉喺呢個AirDrop 同呢個嘅 Telegram 笑話爆發之後呢。 咪但係我呢如果 佢閃咗 如果搵阿何君瑤去佢一定去的。因為何君瑤呢個人夠無恥真係。 你睇佢琴日睇水炮車， 水炮車咪就係 郭榮亨， 喂，好真 係 好似 啊，根本就係爛仔款嚟， 咪就係咯，呢啲係又話你咩嘛，話你阿挺啊嘛，話你有臭狐噶嚇，幫佢落啲咧，即係咩班簡落去咁樣樣，即係講埋呢啲嘢爛 gag 嚟嘅，但係佢夠厚面皮啊。 嗱，何君瑤點樣用嘅咧？就係本來當年咧。就是對住癲狗嚟 嘅， 係 啊係啊， 就係你有黃毓民，我有何君瑤， 係 啊，點知就俾阿戴耀廷嘅雷動就雷走咗毓民， 唔關事嘅， 整咗游慧晶， 游慧晶係游慧晶， 整咗游慧晶入去， 係 好啦，結果游去精又 DQ 埋。結果搞下搞下隻癲狗入到去就冇人咬。你留意一下。佢原本個 game plan 就係咁㗎嘛。 咪但 佢成日話譚耀宗嗰班粉腸太過石身。中聯辦就覺得你咁樣唔打爛仔交呢我哋輸蝕。 咪咁確實係呀。 因為喺曾蔭權之後到梁振英嗰陣時呢特別係梁振英幾年呢事實上呢就蝕咗個聲勢㗎嘛。佢哋唔夠癲㗎嘛。好啦癲狗夠㗎嘛。咁所以佢咪整隻超級癲狗入去囉。咁但係呢個超級癲狗我覺得佢就咬呀咬呀就咬埋謝偉俊啦。咬埋建制派㗎嘛其實係。 但你覺得 下一屆立法會會唔會補佢啦阿爺。 你睇下開大定開小。坦白講如果係持續十年嘅大清算軍警政權嘅話呢一定補。 一定補佢。 甚至捧上去立法會主席添。 哇咁大喎。 Happy 到雲啦咁樣。 哇真係。 係呀。即係一個你記唔記得以前喺李登輝年代咪有好多嗰啲有背景嘅做咗台灣嘅立法委員㗎嘛。係咪即係梁家輝以前套戲叫 黑金。係好耐啦。 咁呢個就係會喺未來嗰十年嗰個情況。如果喺呢、這個運動慢慢隨著時間過去要去政治解決而他選擇了一個用和解的方式去解決的時候第一個犧牲的除了警察之外第二個就是何君堯了我就沒有水晶球真的看不到但我自己會悲觀的我自己估計呢因為今次事實上真的肉白相見你怎麼可能再扮沒事呢 是啊回不到轉頭 03年未去到肉白相見大家都仲係覺得老董同埋葉劉咩曬㗎嘛。 係。 成件事咪完囉。 因為嗰陣時其實佢都覺得即係嗰陣時係咪即係。 曾慶紅。老江。 老江仲有呢一個 姚輝。 總理係邊個 你江澤民咪係邊個囉。 係囉朱鎔基囉。朱鎔基最近俾人翻炒返㗎嘛係咪03年嘅即係落嚟香港做、那個。 就係叫查找不足嘛叫董建華。 咪佢仲有話乜嘢呀佢仲話即係如果一國兩制做得唔好嘅話唔單止香港人有責任我哋都有責任㗎嘛。係咪佢嗰陣時真係有個氣度喺度㗎喎。 佢哋嗰代人好多嘅。我話俾大家聽一國兩制係唔會由外攻破嘅唔會由外國勢力攻破。一國兩制嘅敗壞一 極左勢力搞 一國裏面開始。大家諗清楚。係諗清楚。而家如果你冇一個嘅說法我話俾你聽唔係講懲治警察呢啲咁嘅嘢。你對於嗰個管治、自治、政制發展雙普選冇一個說法喺十月嘅施政報告裏面呢這個就會抗爭常態化我就是這樣看的這個不會是一兩個月裡面可以解決的你要那個示威者陣營裡面分化這個也不會你看到已經60多天如果那個 bonding 是這麼強的話 是 已經沒有辦法去分化的了 不是你就算你之後的weekend 你怎樣轉陣你怎樣想嫁禍示威者都沒有用因為現在即是香港人已經對警察和對林鄭那個信任跌到零喂你而家你做鬼都做得出啦咪所有嘢都賴晒你啦一定係㗎啦。 所以我就話佢係相當愚蠢 嘅。係啊 相當愚蠢嘅。你 點樣 上 你點樣去倒翻盤都冇用啊！你做過呢啲嘢之後呢喂你以前即係譬如好似你自己有二奶咁樣包二奶。你包二奶都算啦大佬啊。 你仲要攞埋個二奶出嚟俾人睇㗎嘛。 係囉。喂你返唔到轉頭㗎一定同你講離婚㗎喎係咪先。即係你帶埋佢去波喎你唔係話自己帶佢去爆房咁簡單喎你爆房嗰啲嘢我唔知道都算啦係咪先。 喂重要就係即係好似以前嘅經典故事咁嗰個小三打電話去同個大婆講粗口鬧佢喎。 係呀。 仲要去到咁嘅地步喎。係呀。咁真係返唔到轉頭㗎喎已經係。 係呀。 所以你諗下啦我就睇唔到長期軍管嘅除非你。咁長期軍管嘅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對中共來講的利用價值是不是已經去到完 了就是攬炒咯其實是。 中共成不成得是攬炒 的。是啊。不是所以為什麼即是我不知道啦我會老蕭最近收到風的嘛。他說 收到風 他說什麼北大河會已經投了票的嘛。他說 鎮壓。 不是多數人呢即是其實都是否決了鎮壓這個方案的。他說即是其實多數人都覺得就是不應該出解放軍的用其他方法 啦。 即是這樣樣啦。 但是老蕭可能登一登的話不要出。 那就很大鑊喎。那 就很大鑊喎可能是。嗱這個呢不需要北大學會議內幕的話給你說的。出腦解誰個損失利益大這個最 簡單。 是不是你為了一個這樣的林鄭月娥的政權林鄭月娥政權對中共 的領導圈子來說是 nothing、嗯、根本是 nothing、 嗯、 甚至今日被高度表揚的特區警察在他們眼中都是 nothing、 嗯、 中共的領導人所有國家人什麼全部安排去外國的了、嗯、他們在一個恐懼鬥室裡面、 嗯、 他會當你香港這些警察什麼林鄭什麼盧偉聰鄧炳強他當你是一個保安員都不是的其實、 嗯 現在是一個戰略上的需要他要你幫你擋、嗯、幫他擋、 嗯、 幫他擋住的原因是什麼呢他最擔心整個運動的指向是中共這個呢我現在是一個 warning 來的其實中共自己、 啊、 中共自己要考慮清楚 這 個不是我想的運動怎樣發展而是說運動自己有個發展的 momentum 的 是、啊、 這個 momentum 指下指下指下指下 嗯即係突然間去出賣佢哋自己。 或者同個林鄭政權去丟嘛。 係啦。 咁樣嘅話佢就會 call 返當日呢個反國教啊。 嗯。 等呢啲咁嘅嘢就會出賣咗個運動。 係係係係。 咁事實上喺冇大台嘅情況底下個運動嘅 momentum 喺中共升溫定性下面呢將會一個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嗯。 一個自我實現嘅預言嚟嘅呢個係。就是他會慢慢慢慢就打大佬了我成日都說、 嗯、 你以為爬上去掉支國旗落海或者塗污國徽 那個是不是鬼做的 我不理是真鬼還是假鬼都好但是你持續這樣 track 下去的後果、 嗯、 就是等於 Reuters 記者的問題了 是、啊、 就是說林鄭是一個傀儡政權 是、啊、有沒有 autonomy 呢、啊、 好了當示威者都感受到所以他匆匆忙忙推翻林鄭出來、 嗯 開行政會議是有原因的，他是要再繼續裝扮一國兩制 的。是啦，但如果林鄭復出的話即是去上朝啦，是吧、嗯、如果林鄭恢復上朝的話那國新辦會不會停止開這個記者會呢 他現在兩難啊你明不明白即是怎麼說呢講得衰一點就露出半個龜頭、 啊、 即是這個唐伯虎點秋香裡面、啊、那個什麼、啊、不是對穿牆、 啊、 那個周星馳說過什麼話是不是唐伯虎點秋香大家網民自己幫我找一下 對穿牆啊 對穿牆是你什麼十分下流露出半個龜頭、 啊、 你現在出露出了一半又想縮回去個問題就是你 register 了你登記了咯、嗯、其實 是 關你事、 啊、 你說今次是恐怖主義苗頭、 啊、 是你張曉明吹大雞、啊 嗯 我覺得他一路以來他都希望是 keep 一個 arms length、 嗯、 所以你說出老解其實是陷害他的、 嗯、 出老解就是將所有東西背在上身、 哎、 直接跟香港人對抗嘛、 哎哎、 好了他正正就是想回避這件事進入一個 scenario 他不是說愛惜香港而是他會令到整件事的性質即刻變成國際議題 這個就是了所以為什麼佔領機場呢已經令 是很大鑊的告訴你這個 CNBC 在這裡講了即是 CNBC 的名字 香港 shut down 即是這個 CNBC 的名字 Jimmy 什麼他就是說其實現在中央呢其實關心香港的議題呢是更甚於這個 中美貿易 談判就是為什麼呢因為香港的問題呢其實關乎到現在起碼就是習近平的路線問題咁你講到路線問題喂你要檢討㗎喎係咪你一檢討個路線問題呢 群秋㗎啦 係啊 韓正啊 喂 汪洋啊唐奇山啊 嗱你當你中共內部一開個民主生活會啦 一抗大會議就是龍山會議的版本。 那些什麼叫民主生活會通常呢就很虛偽的有條友就走出來啦。唉我以前做過些什麼真的很鬼錯的真的。 這些叫做提倡黨內健康政治生活。 是啦。 所以呢就無虛的。 是啦講完之後呢。咁我係有錯嘅不過我覺得其他人都有囉係咪跟住之後呢其他人就開始喺度講啦邊個呢有路線嘅問題。 其實係督灰大會 嚟㗎。就係咁樣嘅。 就引蛇出洞㗎。係 啦。所以點解會話即係而家 CNBC 嗰個即係名嘴睇得咁清楚就係其實好簡單啦。因為呢個就係你而家你所謂嘅全面管治權邊個提出嚟啫就係、是、習近平提出嚟㗎。 所以你問我好多人用大陸拳鬥點點點去睇呢個香港嘅呢個局面。由始至終我都很簡單、 嗯、 由始至終都是習一人決定因為他是 Chairman of Everything、 嗯、 林鄭是他 handpick 的特首亦都他賜予八字真言令到林鄭覺得自己是僅次於黃黃岐山的第三把手好了 好危險啊！呢啲 喺咁嘅情況下邊，邊一個部門係唔想林鄭死，唔想呢個習近平嘅治港路線徹底失敗？ 即係呢個係儲君嘅。 好啦，林鄭基本上就係一個儲君，佢係香港嘅一個儲君。然後習近平係將所有嘅自己嘅嘢集咗落去。 嗯， 佢而家兩條戰線同佢絕對有關，一個中美鬥爭，一個香港問題。他已經 register 了，他甩不到的其實。他所以只有將個矛盾一路向上升。所以我說中共的政治鬥爭方式一路都是這樣的。不需要說得太複雜的，即是變成政治討論。你當兩公婆鬧交就可以了。兩公婆鬧交就是這樣，明明你條死仔走去包了小三，被老婆發現在 WhatsApp 那裡。好了，那些的流出這些情慾對話出來，你死口都不認。好啦，你點樣破解呢個局呢？大家千祈唔好學你姓呢姓呢嘅意思即係話個老婆其實可能都係要你誠實坦誠悔改悔過，咁就冇事 了。我有苦衷㗎係咪， 你姓呢係咩呢？你就話咁你而家係咪想離婚先？ 哦，咁樣 先發制人。 咦，呢個係鄧炳強嗰招喎，你係咪諗住 你係咪我成判警察都唔使做嘢啦兄弟咁樣。 喂，學咗嘢喎，呢個係喎。 係啦。 所以話其實佢真係黨員嚟㗎，我諗呢條友 一定浦東幹部學院嘅。係喎，呢啲手法就係咁啦。即係話你如果認錯你就處於道德低地。以後嘩你會心諗仲唔會俾佢食住？ 係。 唔掂。好啦。唔掂嘅方法。 惡人先告狀。 惡人先告狀。 呢個就是何君堯嘅做法。 將佢升級。 係啊。 將佢升級就永遠都係突然間跳掣嘅。你睇到佢對住郭榮亨都係嘅。 係啊。 係突然間跳掣就係。兩公婆鬧交，男女朋友鬧交都係突然間跳掣嗰個一定係理虧嘅。 係。 佢就係咩呢？諗住跳咗掣之後呢將佢扯到最高。然後逼你跪低㗎嘛。 唔係，所以呢個咧就林鄭 呢個是政治手段嚟嘅。 所以林鄭咧不及於何君堯。 何君堯做特首啊，唔會有送中問題。 如果你一開始就飲泣哽咽嘅話咧，你之後落嚟人哋追問你嘅時候，你就應該係爆喊噶嘛。你唔係應該喺度微，唔係應該喺度偷笑啊，喺度 stone face 噶嘛，係咯。所以呢啲嘢真係真係。呢個嗱，點解你話講即係講英語而不及呢啲咁樣嘅即係隱形共產黨咧？就咁解啦。 鄉下佬大佬各方勢力個個都要打交道，佢點會唔識呢啲？呢啲係街頭智慧，呢啲係街頭智慧。所以我哋睇人鬧交好多嘢學。你見到兩個喺度入三袖，大陸佬鬧交都係你過嚟啦，你過嚟啦，信唔信我揼你啦？上海人特別係咁樣鬧交嘅。是永遠都打不成的，群眾最終就是憤怒地 生。這個就是台灣人看透了解放軍解放軍很犀利的，解放軍他們是不打無把握的仗的，所以他們準備了很多年 從來都不打 咯他們準備到現在大哥 是啊，從來都不打咯所以你就說永遠都是演習， 是啊， 深圳武警又演習，解放軍又在惠州演習， 是啊， 是吧，跟著就香港駐軍又演習，演來演去，為什麼呢？就因為他不可以就入三袖的嘛， 是啊， 韓國佬就唔係㗎嘛，韓國佬聲都唔聲就兜田窩落嚟。 兜田窩落嚟㗎嘛。 嗱，所以我就話你要睇清楚，如果佢係以扣帽子嘅方式嚟去升呢，佢係想空走人。空走人嘅話，你要佢 deliver 個 message 嗰個人有公信力。如果 deliver message 嗰個係林鄭同埋鄧炳強呢，就必成。 梗係啦。 因為佢哋係處於道德低地 嘅。但你都唔可以即係搵呢啲人講咗先喎。搵咗呢啲人講咗先嘅話呢， 就狼來了㗎啦。 咪就係囉，狼來了㗎嘛。 所以我就話越搞就越亂。 係啦。 越搞越亂就係當你再滲入埋中共領導人嘅權鬥，中共內政永遠都係權鬥。你睇民由大躍進失敗，跟住到庐山會議，彭德懷提出呢個大躍進嘅問題。是不是浮夸风等等这些东西，跟住逼毛泽东退居第二线。毛泽东里面当时已经就部署准备去清洗这班老干部。然后就派江青去笼络上海的这些文化界啊等等这些东西，就准备覆辙的了。好了，这班这些傻佬仲以为大家是老干部，清清到底都是想搞好这个国家。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根本就是一个权术斗争。如果一個獨通毛澤東以視毛澤東為終身偶像的領導人，他會怎麼看香港這件事？這個才是我們要看的角度。他會覺得這個是他習近平個人榮辱的保衛戰，這個不是中國利益那麼簡單，亦都不是香港利益， 是他個人的榮辱保衛戰。如果是這樣的榮辱保衛戰的時候，件事越升溫，對他來說壓制黨內反對習近平路線的人，他就佔據了道德高地。 不是，那他是他昂居的， 所以為什麼有恐怖主義苗頭這個說法，這些不會是亂咁噏嘅字嚟嘅。 唔係，即係嗱，如果你話你醒嘅話啦，你知道呢個戰場打唔過啦，其實你有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你就其實係即係口黑學啦，即係呢個所謂保鑊法，即係你 拗爛佢咯， 咪拗爛佢咯， 再敲啲裂痕咯， 係啊， 咪製造動亂咯。 一係你就其實你係即係揾第二啲戰場去打，然之後咧就叫做係呢一個咩啊嘛，即係呢個等，即係其實等於係。即係大 distract 咗 attention 啦，其實呢樣嘢就係咪即係咁樣㗎嘛。你而家你不一係就搬龍門，其實我讓步呢就唔關係我自己個人榮辱嘅問題嘅。我有一個更加大嘅更加偉大嘅 cause， 係咪佢等佢嚟 做 嘅 嘢㗎嘛。好簡單㗎嘛，任你講。而家中美關係處於鬥爭最尖鋭嘅前線，主要矛盾是中美關係，香港是人民內部矛盾， 遲早對付佢， 是次要矛盾， 是啦，跟住就話， 不過在主要矛盾下面，我哋不能夠添煩添亂， 是啦， 所以先著戰略性讓步，啲我都識講， 然之後就話時辰未到嘅啫，所以你哋班友就未報， 跟住要之後收拾香港呢啲反對派，就等中美呢個主要矛盾解決之後，就慢慢收拾你，咁可能佢真係咁諗，係啊，可能真係咁，但係你冇辦法㗎，你兩線作戰。兩線作戰的後果是什麼呢？當然二十國峰會裏面 Donald Trump 是跟他make了一個 personal 的 deal 的，我覺得這個 deal 甚至是 bypass 了美國的國務院，所以你看到個 deal 完之後，國務院即刻見肥佬黎是有原因的， 即是想著彌補香港這邊， 因為他違背了美國政府的政策，他就是說我不會去將香港牌打落去中美關係嗰度，即係喺中美關係唔會打香港牌。夾習近平，我相信 return 嘅承諾係咩咧？唔會出老界， 係 唔會出解放軍。 唔係，但係而家即係我哋最後尾， 所以 Donald Trump 琴日嘅回應都仲係講呢個係中國與香港之間嘅事務。 OK， 嗱呢個喺二十國峰會之後唔係第一次講噶啦。但係你見到 Nancy Pelosi 係 民主黨點解力推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咧？呢個亦都係反制 Donald Trump。在二十國峰會裏面和習近平之間的deal，他就是play一個反對派角色了，Rubio 這班即美國的國會議員。所以你聽埋昨日共和黨的 McConnell 的講法，博爾頓的講法，這個法案很大機會通過，我覺得。因為國會不是 Donald Trump 控制得到的。 我覺得他最後尾都要簽名生效。 喂，如果擺咗喺度嗰陣時候，你可以唔簽咩？美國選舉就嚟嚟。 這個是是非黑白的。 811我經常都說林鄭從來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測試是陷中央於不義。你811你沒有811 85可能都沒有那麼大鑊。811之後當 Rubio 再去這個擁這個民主黨還去擁這個標的時候，美國國會議員兩黨的議員誰敢說怕死，我想問。誰敢說怕死？ 因為那個是 香港新疆化，這個是中共自己 set 自己的屎碌架來的嘛， 這個是是非黑白的抉擇來的嘛，是不是？即是如果你是這麼大的是非黑白，你都不去即是做一個表態的話，你可能說得通的，即是你就算你自己你選總統都好，你怎樣美國人優先都好，即是你那個叫做美國啊，現在始終都有一個國際警察的角色在這裡嘛，是不是？如果你香港這麼清楚的是非你都不去做一個正確表態的話，你以後啊，啲人都覺得你係即係冇說服力啊，你都係虛偽嘅。 嗱，你 Donald Trump make 呢個 deal 當然係虛偽啦，佢就想 reopen 呢個貿易談判啊嘛。 係， 好啦，法國而家貿易談判足招， 冇啊，乜都冇啊， 嘢都冇。 大佬嗱，佢最起碼佢要做到一樣嘢，就係分泰嚟就禁止出口。 應承過㗎，阿根廷 應承過㗎嘛，即係呢樣嘢係 阿根廷應承咗㗎，係 八個月之前，喂，而家連呢樣嘢都做唔到，其實所以又得個兩個結論嘅啫。第一就是你呢，一係就係廢嘅，一係呢你就係一個呢即係慣性嘅大話精嚟嘅。你廢嘅意思就係、是、喂，原來你自己作為領導人，你自己做一個決定，你完全係即係政令不出中南海。係 冇辦法人 做嘅。係呀啱啊，喂嗱呢樣嘢你都可能，因為呢佢去年呢就俾人哋揭露過㗎嘛，佢嗰個秦嶺啊係佢自己本身呢嗰啲祖墳呢其實嗰個地方嚟嘅。 咁但係佢自己親自落咗六次嘅批示，就係話喂你啲違章建築啦， 唔准搞違章建築同埋開發嘛。 但係搞六次都冇人去搞，最後尾呢就要佢唔知佢揾咗其他人去出手啦，係咪有個唔知叫咩趙乜鬼。 趙樂仔 唔係趙樂仔係佢自己搞佢自己官啦。咁唔係趙樂仔好似有份啦，就係因為佢貪污定係點樣啦。咁先至容許咗呢啲咁嘅違章建築。喂你落咗六次批示呀、啊。喂即係你證明呢你根本就係一個廢官，而且嗰個地方係你自己祖墳嘅地方嚟嘅。喂你都咁難搞，更何況 你 都分派。 咁都係1965年嗰陣時個狀態。 係 呀係呀。結果佢要喺上海另立司令部。 係囉咪就係咁囉。 如果喺呢個咁嘅香港嘅所謂中共嘅內部鬥爭加埋中美關係一個咁嘅局勢裏面、你唔好以為你可以予取予攜，即係話用香港特區警察嘅暴力升溫嚟去鎮壓。我再講一次，你睇個 survey 已經好清楚，民心係冇改變過，喺200萬人遊行之後，亦都好清楚反映到冇切割。 唔係，但係嗱，出嚟嘅人可能少咗，但係因為純粹係攰啫，我諗係。 即係 個意向係， 但佢唔係個立場改變咗，佢係常態化啫嘛，因為 唔係你包括上個禮拜啲街坊都出嚟講啦，都深明大義，一早撤就唔會咁樣啦，一早撤就唔使喺度放催淚彈啦咁樣。 所以我話你用自身疆嘅政策治香港個後遺症係咩咧？係逼出真暴動。 係 嗱，呢個就你要自己諗清楚㗎啦。其實中央自己要諗清楚，呢、這個唔係我哋香港人想見到嘅嘢，但係咪你自己北京想見到嘅狀態？ 係。 如果呢個狀態本身，我就係話越嚟越將香港嘅年青人拱向去呢個矛頭指向， 冇㗎啦，佢而家得罪咗成代人㗎啦，已經係，即係所以點解？喂，我覺得係咁樣㗎。嗱，你既然你林鄭你得咗一代人，喂，我就要你自己本身你生落來嗰一代人啦，去問喂自己問翻問題。所以我其實我而家我建議咁樣㗎，我一班人去呢、這、一個禮賓府下面，然之後集體講林志思我乜你老母。 你要問清楚佢喺唔喺度先。 喂， 我覺得 就算唔喺度啊，我覺得呢個效應都好震撼啊，大佬。 佢嘅屋企人已經唔會喺香港， 喺英國啊嘛。 當然啦， 但呢樣嘢會播翻俾佢睇噶嘛，大佬。 因為佢可以安排佢嘅屋企人離開香港，人好多人係 好似佢安排咗好多噶啦，其實 香港人係冇辦法，仍然係日日喺度街頭嗰度同警察衝突，俾警察咁樣用近距離用槍射、揼膊頭啊等等呢啲咁嘅。所以你自己要諗清楚，這個不是我們向你求饒咁簡單，這個絕對不是香港人求饒、而是香港人用他們的身體，用他們的所謂 physical 肉體上的損傷來去，其實是很悲慘 的。 今天講一個德國遊客，他都說其實他很 appreciate 香港人，因為他說香港人所遇到的對待絕對不是他們國家裏面遊行示威遇到的東西， 是 不是是這樣的方式，而都沒辦法改變滴滴那麼多的東西。所以這個是一個我說是自光州南韓民主運動以來和台灣民主化那段血路以來，是近這十年是將會是一個最黑暗的民主運動來的。其實很多人不信，唔會嘅，唔會嘅。你而家一步一步走到今日，你香港人仲點會唔信呢？你話唔會嘅，全斗換嗰種用軍警散兵去掃射啲示威者，無差別射擊。其實而家佢退到嗰度爭幾遠，我想問啦，爭幾遠？ 冇啦，佢我覺得佢只會越嚟過分嘅啫，其實係。 佢暴政只要咩？全斗換將光州起義嘅群眾學生定性為共產黨嘅卧底，勾結北韓，係咁樣嘅方式啊嘛。 係啊， 好啦。然後他先 label 了你是港獨，然後再 label 你是恐怖主義、然後他就可以 justify 他的武力升級咯。而他的武力升級，我們經常都講笑，我們的武力升級是拿著一個 紙製的盾牌、再找幾張保鮮紙包住的手、 那些是什麼？ 你見到都覺得很傷感、 那些是我們游水僆仔用的浮板來的、是咁嘅咋，嗰啲邊度只為一嘢剝落嚟，其實嗰啲避唔到震㗎，嗰啲係。 我話俾你聽，射爆眼之後，大家又覺得常態化啦，殺傷身體。 係。 即係話會有第二個、第三個。黃背心運動27人冇一隻眼。法國。香港慢慢又會走上呢、這個咁嘅過程。然後嗰條係一條不歸路嚟嘅，我覺得。 其實你知唔知你黃背心啦嗰啲法國佬啦都其實好都好阿媽香港嘅示威者。嗱因為有一次係蘋果做的訪問就話喂我哋法國黃背心嗰啲啦其實冇香港你哋咁團結。嗱你哋香港係一個整體嚟嘅，因為佢睇完七一嗰次。七一嗰次其實呢我覺得係一個好犀利嘅代表作嚟。嗱首先你就算你講武力升級都好暴力升級都好佢都係一個即係有自制能力嘅升級，包括呢 佢唔會無差別攻擊。 唔係我覺得呢個就算前線嘅抗爭者都應該緊記住嗰、那個即係其實 當日嘅一個榜樣。其實佢起碼佢周圍呢佢貼住 label 就係話文物不可破壞。係咪即係自己喺雪櫃攞咗啲嘢飲自己去擺返錢喺度。即係如果你話我個人啦即係我可以接受到嘅暴力升級呢嗰、那個我覺得係標準嚟嘅就係。 其實你係一個文明嘅示威者嘛。不文明嘅示威者係咩 都有自制能力。 絕對唔係呢種。如果有嘅我敢肯定嗰啲係警察嘅卧底。 係啦。 或者係大陸公安嚟。 冇錯。 因為如果成個運動嘅氣質係大專生高中生你諗下香港嘅大專生高中生佢哋受嘅教育係乜嘢你就知道嗰個運動所展現出嚟嘅 cattle 其實嗰個氣質係乜嘢 今日有個 BBC 記者問我喂大佬如果香港呢嘅示威者呢我想搵個人做訪問搵邊個好你而家好難搵㗎喎佢哋好大台㗎喎個個都匿名㗎喎大佬咁你搵邊個好啫我最多只能夠話你比如找中大的學生會會長啊因為你中大你今次你真的你起碼81是不是721那次是拉了10個人都是中大 生中 大大佬 ,721 是 幾陰功啊真的 不是差不多 不是而且你見到即是你見到呢即是他們現在呢就算維警署又好他們即是 design 的口很犀利即是譬如說什麼警察開 OT, 就老婆玩 3P 嘛喂呢啲呢就真係你似唔似嗰啲以前中大啲喝啦喺度互嗌啲口 號 OK 嘛 係呀 OK 嘛嗰啲呀 咪就呢類嘢囉嗱你對付呢班係一班咁嘅人係中大生呀呢啲咁嘅高材生呀咁樣喂你自己問一下喂我覺得你作為特首呢你自己都起碼有個即係反省能力點解係我哋最有前景嘅高材生走上街頭 我相信警察後面有政戰的人指示的政戰即是政治戰爭為什麼這個姓李的原座級的主席 林主席就不斷叫那些示威者 曱 甴這個是納粹德國時代拿來 label 猶太人 他學歷高過你很多啦 一個 坦白說 一個仇恨意識來的一個仇恨意識來的我們理解那些示威者和他們所看到的示威者那個形象是完全徹底不同的而林鄭是選擇了一個視野個視覺 是站在警察的視覺嘛所以他不是說那些是一個社會裡面沒有貢獻的人No stick in the society 的 這個真的很賤格這個真的 就是說這班是廢青來的嘛所以他不介意破壞嘛我想問你自己去看看昨天在機場有多少是廢中廢老我們這年紀的人 沒錯 是你問那些人對社會有沒有貢獻我想問一下我們這一代對社會有沒有貢獻為什麼他們都要被迫激進化起來是不是你想想兩個月前我們坐在這裡和兩個月後我們自己都改變了這個就是很簡單 WeConnect 是林鄭令到所有人 connect 在一起對付他嘛against 他嘛如果你仍然是沿用一個這樣的新疆化的政策去對香港的話這個不單止是沒有辦法在運動裡面瓦解同時會令到國際社會是進一步是會制裁香港而家冇人估計究竟美國會唔會取消 係喎而家好毒喎 香港 好似關税即係呢一個呢 propose 嘅一個即係香港民主人權法案呢佢制裁唔係制裁香港喎 官員㗎嘛 佢係制裁中央嘅官員對港官員喎佢呢樣嘢好嘢唔係我諗呢個呢佢係接受咗呢即係肥奧禮呀同埋阿郭榮亨嗰啲人意見佢因為佢都講過就係話喂你唔好懲罰香港嘅人啦係咪即係佢咁講嘅其實係咁我覺得呢樣嘢亦都 fair 啊係咪先 但唔係喎如果你香港嘅話執行違反人權嗰啲其實喺新疆嚟講或者 係特首囉唔係咁我哋針對性就係應該係 同埋喺前線執法嗰啲軍警啊 係啊 嗰啲負責人啊 係啊 呢個佢哋都係針對 嘅即係等於盧偉聰啊鄧炳強啊呢啲人 係嗰類啊 係啊 嗱你話呢啲外國勢力會點樣呢個亦都係處呢個決定權其實唔喺香港示威者嗰度 這個亦都是在中共和林鄭月娥他們在國際展現出來那種的是不是一個文明的形象或者一個暴君式的形象，我都說如果你剔俄羅斯作為一個 reference 連普京對付反對派都是 DQ 啊那些東西喂大佬，當他襲擊女示威者的兩個警部他都由內政部去獨立調查啦，這個是文明社會都不是文明社會，其實是一個 common sense去處理這些警察暴力的一個 common sense。 坦白說， 然後我們竟然是要犧牲這麼多人都拿不到這件事，你想想 就是我西良，我覺得現在今天累積的血債就算 你想用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找數都不完 全不夠，找不到了已經，好像鄧炳強說 不夠的， 一半警察沒了， 是啊，對啊， 他這個是威脅 來的，這個你問回年輕人很快他就會用那個平反六四的邏輯來答你，做什麼平反六四要靠中央共產黨來平反啫，是不是？喂，他本身就是一個 製造這個問題的根源嘛， 啱啊，唔係咁，但係當然我哋話獨立啦，即係可能揾啲即係有民望嘅法官，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而家對呢一個法治獨立係咪有信心先？ 嗱，我覺得咧，佢越拖落去咧，佢長遠付出嘅代價會越大。 係 呢個唔單止話人心嘅問題， 係 而係你令到你 create 咗一種好堅實嘅香港人嘅身份。 係。 嗱呢樣嘢 啱啊，呢個係㗎， 係英治時代英國政府極力避免。 我哋成日講香港人加油，點解啲差佬佢要玩翻你轉頭？香港人加油，加油，難聽過粗口，呢個就係佢哋自己內部啊，內部啦，即係其實佢 counter 你呢個口號嘅講法，因為喂大佬，即係你就係話我喂，即係等於話差佬唔係香港人，喂你確實唔係香港人啦，你而家服務邊個啫？ 都唔係香港核心價值嘅嘢咯， 係啊。喂你完全是半港啦，根本就是 如果這一個這樣的香港人身份的意識經歷過血的洗禮我告訴你這一個長遠對香港無論是政治運動、社會運動、民主運動都好，那個是一個 fundamental 的改變的。六四經過這麼多年的維園燭光晚會，它只是 create 了我們香港人的自我意識一個界定的方法，一個核心價值， 一代人的民主角色。 但今次不是嘛，今次是大家經歷過街頭抗爭經歷過跟警察在前線， 因為個切身很多，即是等於好像 是那個切身的感覺，那個 brotherhood sisterhood 那個感覺其實是強很多， 即是等於之前 Gary 跟我說，即是范國威跟我說，喂今次的即是反送中運他流的眼淚是遠多過六四， 肯定是啊， 這個絕對是啊，這個是， 所以長遠來說為什麼年輕的示威者會覺得十年就會大清，十年之內大清洗呢？這個亦都 十年這個數字呢其實是很有即是很 symbolic 的，因為其實首先就是你去講一個時期，第二就是其實他講一套戲啦，是不是你講我們即是兩三年前有套戲叫十年，其實他當其時發生的事情我們覺得很荒謬， 是自焚者 其實很多事情已經逐步發生了，我們雖然未去到自焚那麼激，但是已經有五個六 個人選擇自盡來控訴現在這個政府。你現在林鄭月娥你說你自己有同理心同情心， 沒有的，我覺得他已經是鐵了心腸幫中共去鎮壓這個香港但是我的意思是說你這樣的方式基本上你是將個代價一路一路加上去，將付出代價的年期一路一路延長，你的筆 mortgage 是還完的，我告訴你不是失了民心那麼簡單，而是香港人對高度自治一國兩制死心的時候，我想問一下他們的 option 會是怎樣。97前我們會選擇移民， 香港人他不 care， 他現在 care 就其實可能那些即基金大行啊這樣，即會不會當是這個人民幣啊還有一個國際貨幣，我想他現在 care 你看到剛才你說的 CNBC 的分析就是說香港機場 shut down 引申到 Hong Kong shut down， 然後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這個就是他提出一個觀點，他說香港在歐洲來說是 visibility 那個可能見 度很高，是啊，能見度很高的，其實是 跟東莞散美是很不同 的，當然啦， 就是說你在地鐵站搏一個女仔，同樣你在深圳地鐵的武警搏一個女仔，在國際上造成的震動效果是完全不同，不同 level 的。 你在深圳搏一個女仔人們就會這樣說 是這樣的啦 ,this is China. 成本是的 是的 是這樣的啦。是 啊。 即是說你同時改變的不是香港人意識 的。嗯。 同時改變了是西方對香港作為一個中國的金融中心的地位的動搖，這樣東西是回不到轉頭。 沒錯。 溫斯一動搖了之後，他覺得香港不再是一個資金避險或者是獲取他們利潤的地方，而是隨時會因為政治原因而是會受到影響的時候， 所以現在 呢即是會部署逐步逐步撤離香港， 所以現在新加坡很開心，即是他這個禮拜有個高官走出來說啊，如果你覺得呢即是中國呢他會比香港一個截然不同的制度呢，那你們是太天真了， 他畫井下石啦，波浪 是啦， 你死緊的啦你死緊的意思即是說嗱，過來我們這裡啦，是不是？喂，坦白說我們以前成日笑波魯，這兩個月之後其實你發覺新加坡政府都沒有香港政府那麼撲街，你想想他告你誹謗罰你錢剝奪你作為反對派的領導的權利等等這些東西， 我想他都是 用 他都是用一個這樣的手法啦大佬， 都是普京向即是一個普京的做法 Soft authoritarian 我們 叫做 一個軟性的威權體制，而不是現在這種硬性一出街，喂大佬我落街你看看天水圍那個買書一個中三的細路女仔就這樣不見了， 是啊， 跟住打去差館竟然說沒有這個人， 喂真是賤到這樣，喂賤到這樣，是大陸的做法來的嘛，這些是 即是今天記者不斷問，就是說香港還有一個安全城市，安全城市現在不是講示威者，示威者有沒有襲擊過任何一個不相關在這裡旁觀的市民，你說那些衝突可能很多時候大家語言之間的衝突是有的，我覺得或者那些影相那些人被那些示威者包圍 是有的，其實 是吧，或者是阻止他們離開，阻止他們離開而已，不是說緊是直情兜拳打他十三拳那隻，所以你問最終如果一個這樣的文明城市是摧毀在一個這樣的落後政權，然後是有一個這樣的特首去到一個香港既然已經去到生死存亡關頭，而他竟然不是選擇站在香港人這一邊而是站在中共這一邊去協助去製造更大的恐怖主義襲擊的動亂出來，然後去重手鎮壓，去 justify 警察更大的暴力去鎮壓軍事，這個就是那個悲劇的根源，我相信不用我說每一個香港市民在八月份我都看得很清楚。 但其實你現在你剛才世倫你都說過開兩條戰線是很愚蠢的，事實上是開不到的，因為現在呢那個現在說北大河有三大議題，其實說五大議題的主要只有三大議題，第一就是 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第二就是香港問題，第三就是國內經濟，第四就是人事問題，第五呢就是那個叫做是即是人事問題同埋即係個黨建問題，人事同埋黨建呢係頭三個戰場呢去決定嘅，即係如果頭三個戰場你都確定習近平路線係可以繼續落去嘅話呢，咁呢個話事權咪俾習近平繼續話事囉，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習近平覺得係生死存亡之秋，就係因為你而家考驗緊啦三大戰場，而家香港嘅戰場你究竟捱唔捱到落去呢，而家 CNBC 話嘛，香港嘅戰場其實係最重要嘅，而呢香港呢個戰場呢亦都牽連埋其餘嗰兩個戰場，起碼國內經濟嘅戰場先啦，係咪？所以我哋一直話即係世良你都講啦，你話即係打大佬，佢真係覺得即係呢個同香港人搏命喎，要因為對於習近平嚟講就係佢自己個人唔係淨係榮辱咁簡單呀，係佢自己生死存亡之秋，佢亦都得罪咗好多人呀， 喂，其實咪就係以前中共內鬥模式囉， 係呀， 亦都有個講法，而家就係韓正與習近平之間嘅鬥爭， 韓正同埋王沪寧夾佢嘛，呢個其實喺五月嘅時候發生過啦， 一個講法都 係啦， 好啦，韓正名義上就係主管香港事務嘅最高負責人，但實際實權係揸喺習近平手上。 你見到韓正，我哋之前都講過，佢係言必習近平噶嘛？ 係啊， 係啊， 名義上嘅領導。 啊， 好啦，王岐山已經消失咗好耐啦。 嗯， 而家就輪到韓正。 係， 韓正同習近平之間究竟有冇存在對香港處理問題嘅分歧？呢個唔重要。 嗯， 最重要嘅係當習近平需要要利用香港問題去打擊政敵嗰陣時候。或者他的政敵會利用香港問題去打擊習近平的時候，香港陷入這個這樣的漩渦是不能自拔的，唯一自拔的呢其實特首要做的事就是他跟香港人的意願 去做決定，做完之後就自己辭職，是沒有其他的方法的其實。他扮枷鎖、哽咽、乜春都好啦，他只是一個小人去保住自己權位。如果你問，仍然有叮叮點點，真係對香港嘅前途感到憂心忡忡嘅人，你冇選擇嘅其實，你就係、是、我係要撤回。路透社講嗰兩點，你就自己按照香港人嘅意願去做，撤回同埋獨立調查。然後同時準備你的辭職信， 係嗱。而習近平佢係唔肯面對呢樣嘢，佢係面對唔到，而之後選擇逃避。如果你係精明嘅領導人咧，即係我之前講過，其實最聰明嘅利用應該其實學習咧曹操嗰種叫氣蘇國圖嘅智慧。當你自己搞唔掂嘅時候，一係你就搬龍門， 佢跪下關公都得啦， 喺 華容道 咪就係咯，係 嘛 嚇？喂，你最英雄嘅歷史人物啊！就其實在最艱難的時候怎樣去翻身嘛。 誰人笑到最後咪最重要。 就是咯。但他想不到這件事，他就是不衰得嘛。喂，但你衰一鋪又如何呢？你真的以為自己是神嗎？他成日做神，即是自己呃埋自己。 不會的。 啊、 你這些叫 realistic。 啊、 我們叫做政治現實主義者。 是。 政治現實主義者是看歐襟的。 是啦。 司馬懿啊曹操啊。 是啦。 是嗎？但是道德 L 呢就是講什麼呢？講個過程裏面自己的道德形象。 是啦。 不能够有任何的沾污， 不可以样衰。 当他神化到一个地步是毛泽东在世的话， 是没错， 就已经去到一个一样东西不能沾污。不能沾污的后果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哎、面子面子为什么这么重要、哎、面子正正就是他的最重要的东 西、啊、是表面上是，但如果你对自己能力对你自己的辩论能力说服能力有信心的话，你随时可以搬龙门的。这些东西是、 啊，當你諗下毛澤東係一個咩人？毛澤東我覺得係李呢個洪呢個洪秀全、朱元璋嗰類人嚟嘅、 嗯， 都唔係洪秀全添啊，朱元璋、劉文， 嗯， 再加權術家，讀古書出身，係呢幾樣嘢加埋一齊，佢唔係一個我哋所理解嘅現代嘅 statesman， 即係嗰種嘅政治家嚟嘅、嗯，絕對唔係。我哋用緊一個現代嘅 leadership 去衡量呢啲人咧，一定失敗，一定失敗。所以如果係權術家，如果唔係中共，點會喺1949年立國之後大好形勢？ 嗯、 最終係自己搞到自己陷入到文革嗰十年、 嗯， 全國經國民經濟崩潰。 嗯、 你話外地邊個搞 Q 你啊？ 係冇㗎，其實 你全部都係自己搞彎自己嘅，根本係、嗯。好啦，呢種病因。呢種病毒是一路潛伏在共產黨裏面、嗯、因為它是一個沒有外部制衡的政 權， 所有的大的事件都會成為內鬥的一個理由。這、 嗯、 種內鬥它是不會理那件事怎樣處理的。一件事發生好了，譬如、Lance 斟了杯茶給我、 嗯、 我就會想想，我不會想想這杯茶有沒有喝先，我先想就是你做什麼斟杯茶給我，為什麼不斟給 Anthony 然後跟著 Anthony 就會同時間諗緊呢樣嘢，然後我哋就喺度傳識緊呢杯茶究竟點樣搞，係令到對自己最有利嘅。我就擁咗杯茶俾你，你明唔明？就係、是、咁樣搞嚟搞去。其實成個中共喺49年嗰30年嘅折騰，都係呢種嘅喺咁樣嘅政治文化邏輯思維下邊嘅產品嚟、 嗯。 所以好多人話亞文革或者新文革就係咁嘅原因，唔需要紅衛兵嘅話俾你聽，係嗰種思維。那種治國的方式、 嗯、 那種政治掛帥寧左勿右、嗯、還有那種的諸心論，你現在去到一個地步，大陸所有電影都上不到，你知道 嗎？ 講八百台兒莊，不是講這個、上海四行倉庫的戰役又上不到，跟住講青少年的這個戀愛故仔都上不到， 古裝又不得，什麼都不得， 是啊，現代不得。為什麼呢？青少年戀愛故仔因為有一段戲是講男女發生關係，即是處男處女發生關係，那就政治不正確，這個就是文革咯，同有咩分別啊？ 唉，所以呢，其實你見到Steve Jobs 幾時死嘅，其實佢好似死咗五年啦、 嗯、差唔多 啦。佢嗰陣時其實好多人喺度問，喂，點解中國13億人都出唔到個 Steve Jobs？ 喂，因為你而家你就算有幾多人都好，你實由13億人去到26億人都好，你最後尾你都要向齊意識㗎嘛，都要看齊㗎嘛，與領導 咪就係、是、全國一種顏色， 係囉。 以前就是灰色、藍色、綠色、 啊、 三種顏色。你我細個翻去睇河南海珠橋、啊、放工啊， 嗯， 嗰啲廣州人啊， 係啊， 一齊踩單車都係放紅單車， 係啊， 係成條橋得三種顏色嘅啫， 係啊， 咪就係咁，而家表面上好似唔係，實際上個思想仲係。 而呢種咁嘅制度，永遠出唔到人才，永遠做唔到經濟轉型，就係而家你所講啦。即係點解？喂，中國會有中等收入陷阱，會重蹈阿根廷啊、拉丁美洲。其實坦白講，佢可能仲衰過拉丁美洲添啊。因為你而家封閉嘅嗰個程度係遠比呢啲國家更加嚴重啊嘛。 冇得解決，我覺得呢、這個亦都係最後尾攬炒係咩咧？係、 啊、 香港同中共咧攬埋一齊，係即係話佢嘅撲街嘢，我哋要受，係就係咁啦。 嗯， 呢、這個就係唔單止警隊同林鄭攬埋一齊，中共同林鄭又攬埋一齊，而、家甚至中共同香港都攬埋一齊、啊。所以點解佢哋唔明白？一日佢唔明白點解年青人有一種攬炒意識嗰陣時候。佢就冇辦法去解開呢個死結嘅，我覺得，只係不斷用軍警，不斷用軍警，係咪？我相信好快機場會用軍警啊！你唔好俾我批中啊！喺佢哋呢種咁嘅思維裏面啊，係會噶，大家唔好以為警察唔會進入機場射出雷彈啊！到時點止出單啊？香港，係咪？最後尾大家問一下，邊一個係令到香港粉身碎骨？你諗返轉頭六四嘅悲劇係點樣發生、有冇學生係要動搖共產黨嘅管治當年、我咁講可能個別人士但整個運動根本就唔係以取代共產黨、但喺共產黨裏面就視為一個退一步江山不保嘅咁嘅政權保衛戰、因為呢種病毒基因喺佢哋呢個政治鬥爭意識裏面係不能夠跟隨經歷咗咁多年都係係冇辦法跟隨一個四川維權人士在汶川地震之後他都會視他為一個動搖共產黨管治的一個 KOL 來的、是上升到這樣的呢 是啊大佬即是你現在微博你被人 share 7000次竟然是罪來的嘛大佬因為太多人 share 嘛 影響力就是罪來的啦 是啊 所以你想想 秦永敏他的罪名是什麼寫文章太多 啊 這些什麼罪名來的大佬 所以如果不是一個這樣的漩渦的話是不會將香港捲入一個這樣的粉身碎骨的地方大家不想了樣不出來就示威遊行我想問一下立法會復會之後國歌法提交立法會討論大家想想什麼後果跟住財委會去討論這個大嶼山千億填海計劃前期工程撥款你估會有什麼結果 以後就不用打遊擊了就是圍著立法會 不用的我告訴你跟住就區區遊行一樣會將整個反送中的群眾運動的模式又再複製一次 即你只要 keep 住這個業度去到十月十月都不是完的第一影響兩樣東西即其實主要就是最急切影響到的就是麥美娟她現在擔心那樣東西啦所以為什麼她要掹林鄭老母就是這樣嘛 我告訴你我的憂慮是什麼香港徹底步入南美洲或者南亞的軍政府模式是什麼呢個選舉的公信力的失敗 全面作弊 警察違法已經去到這樣的地步 還有什麼要保住這個立法即是選舉的顏面 當民調中聯辦一定會做去到十月建制派大敗的時候兩個可能性一以香港進入一個緊急狀態 suspend 這個選舉但這個代價太大不會做這個很多獨裁國家都會做押後這個選舉甚至不進行選舉第二最大可能性是將一箱一箱已經印好的票箱運去票站、 是的熄燈 我 換票箱 兩個月前已經說過再下一步是什麼是群眾包圍票站這個在整個獨裁政權的選舉裡面經常會發生我想問林鄭月娥你要逼到香港市民去到哪一步我不是危言聳聽如果警察可以這樣違法的話這樣都可以繼續撐下去的話你想想個選舉會變成 怎樣你作為領袖其實應該止血的但你不是林鄭三番四次她不是止血不得止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就在自己主動學是非說香港有顏色革命 所以就是亂上加亂亂上加亂就是這樣的情況這個絕對不能夠解決好了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都超過九個字差不多了咁今集有幾多人睇直播而家 二萬幾啊而家你嘅記錄係幾多好多有幾多好犀利喎你單挑仲勁喎而家好似係 好啦咁就今集時間差唔多我相信大家都好關心 而家呢個情況其實係。 聽日去唔去機場啊？ 仲有冇啊？ 好似仲有嘅，聽日仲有。 王李飛仲有。 係，好似有。 好啦，就大家休息一下，補充體力，有冇補抗力？再見，拜拜。 好，拜拜。